My dear， 已经蠢蠢欲动，翻天覆地。My dear， 给你向你传播。Say woo， say woo， I wanna stay with you， see what we gonna do。That's right， 你们都不用怕，听我的话，不要躲在家。那些人转角麻烦，我们不约别管他。为了傻事巴巴的人看到我想微笑，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，随你们愿望。